咁就嗱，回應翻嗰個網友嘅問題，就係話收緊個水喉同埋經濟結構轉型有啲咩關係啦？嗱，啱講過就係話胡溫年代嘅時候咧，個經濟增長咧，佢冇辦法，我即係當然佢係由貨幣供應或者係量化寬鬆打出嚟嘅， 係啊， 四萬億刺激經濟。十二萬億新增貸款，加埋埋十六萬億，再加埋 click clack 嗰啲廿幾三十萬億嘅、打出嚟，咁你可以話，喂，你有廿幾萬億打出嚟個國家裏面，你實贏啦，咁確實又係嘅，咁啊真係冇乜得輸嘅大佬啊， 啊 你唔夠我再整多廿萬億俾你都得， 係， 咁啊所以但你又要顧及翻當時嗰個嘅經濟環境，就係金融海嘯。咁、佢最快最方便嘅方法就係泵錢，咁、所以你又唔可以話胡溫淨係靠放水，但係無論點都好啦，水易放，原因後果唔理，但係嗰個惡果就真係確實係依一兩年裏面出嚟出得好犀利，第一就係呢個經濟增長好虛嘅，係好虛嘅，話冧啊冧，你唔靠啲錢頂住呢就散㗎啦、第二樣嘢產能過剩啦，頭先講好多啦，第三樣嘢唯利是圖啦，個個係短，即係好短視嘅。對於賺錢，即係正如咪之前咪有條英國佬走咗去大陸十幾年，諗住發展嘅， 係啊， 跟住就即刻著草，即係跟住十幾年又著草啦，走翻去英國啦。咁佢嘅原因其實都係一樣嘢啫，就係發覺中國嘅市場係短錢嘅啫，唯利是圖，大家唔係好顧及嗰個嘅商業道德。亦都唔係好顧及嗰個對經濟嗰個嘅循環性啊，或者係個後果嘅、正如污染就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啦，咁呢啲都係胡溫年代裏面呢係 遺留落嚟嘅問題， 累積落嚟嘅問題，唔係佢遺留嘅，其實一路都有㗎啦，不過佢係累積得快咗啦，咁過去嗰十幾年裏面即係啲例子多不勝數啦，咁唔再講呢度啦，咁呢啲嘢你聽北上頻道會講得比較多啲，咁而家個問題就係話接咗班啦，習近平同李克強啦，好明顯習近平同李克強咧就唔想行翻呢條舊路嘅、如果唔係嘅話，亦都係第一次咁講，李克強就唔會喺嗰個國務院常務會議裏邊咧又講就係話 no more 貨幣政策，我淨係會搞內需嚇。咁、呢句嘢其實好大膽嘅講出嚟嚇。咁點解佢哋唔想行翻條舊路咧？第一話曬佢係一個新一屆嘅政府，我唔理佢係團派好。乜派都好啦，总之我身上咗嚟，我做咗个皇帝嘅话，我起码我有我啲思想，我啲理念要带出嚟啦，系咪先？咁佢要带啲嘢出嚟，新嘢，但系你旧路又唔想行，因为旧路你行咗你冇 face 啊，你变咗胡温嘅傀儡政府啊嘛，跟住佢话，喂，你讲到咁凶狠，你上台嗰阵时候又讲到咁宏图伟略，你到最后咪又系放钱，你咪一样系嗰条路，咁所以话我唔放钱。我要搞自己嘢，咁呢樣嘢就會喺三中全會裏面，即係九月十月嘅時候呢，就會應該就會出嚟㗎啦， 係 應該就會出嚟，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而家亦都可以解構返呢，而家點解即係中港股市咁粒粒亂啦、就係話你應該會有個新嘅商業模式走出嚟，呢、這個商業模式估計呢，李克強嗰個商業模式呢係幾自由化嘅，係幾市場化嘅，幾類似資本主義嘅。咁、呢個問題就出現啦。如果你真係咁行嘅話，對固有個利益集團、國企，咪好大嘅衝擊，咪好大嘅衝擊。咁所以係咪話而家啲銀行點解將個拆息抽到咁高，央行又唔出聲？係咪銀行、央行假設下、聯手同而家習近平、李克強咧係對著幹咧？嗱，如果你而家個拆息嘅問題，你一路唔出聲，一路唔解決嘅話，蹲蹲蹲蹲多兩三個月，銀行真係同你掉鹽水 嘅 喎。OK， 去到銀行掉鹽水，真係掉多兩個月，去到七八月嘅時候，真係冧下冧下，腳都跛兩隻嘅話，咁你點開個三中全會啊？李克強點開個三中全會啊？你三中全會仲同我講緊嗰個未來嗰十年嗰個商業模式嘅發展，我而家銀行已經唔掂啦。咁所以俾我嘅感覺，即係而家個市況啊，啱講就係話一定要先 mention 翻而家市況就係咁解。就而家市況係咪代表緊最高領導層同埋央行同埋銀行之間有一啲嘅決裂出現啦？ OK， 如果唔係， 唔会咁奇怪嘅，吓啱讲啦，即系央行唔出嚟讲嘢，周小川唔出嚟讲嘢，亦都冇间银行出嚟讲嘢，除咗中国银行出嚟话澄清咗啲市场谣言之外，亦都冇银行出嚟讲过嘢，吓咁所以呢样嘢就要留意翻，就系话习近平同李克强究竟可唔可以将佢个 plan 摆出嚟啦，佢个 plan A 摆出嚟啦，吓如果唔得嘅话，即系话旧有势力、国企势力仍然系好强，好啦，假设。假设个拆息问题解决咗，银行冇再咁疯狂啦，或者我哋头先嘅assumption系错嘅，银行唔系想对着干嘅，银行确实都系一个受害者，因为个拆息升咗上嚟，而李克强可以解决咗个拆息问题，短期之内解决咗，咁跟住你就会话有一啲嘅国企嘅阻力，有一啲嘅利益集团嘅阻力，佢会点行一个新嘅中国商业模式呢？你要记住，即系点解要讲一个商业模式呢四个字呢？你喺美国唔会有人同你讲商业模式嘅，你喺香港亦都唔会同你讲商业模式嘅，吓阿迪你搞呢间 magazine， 你系幕后金主，你有咩特别嘅商业模式呢？你系讲紧呢个 magazine 嗰个业务模式啫嘛， 系啊， 你唔系讲个商业模式啊嘛，吓，因为大家唔会香港人或者资本主义嘅社会里边系唔会理解一个商业模式嘅，亦都唔会着重呢个商业模式，但大陆好紧要，因为佢一定要系个背景系个社会主义，佢一定要有一个嘅商业模式嗰个理念、那个体制喺三中全会喺呢啲咁嘅大会里边咧拍出嚟俾人做街拉嘅，即系譬如新经商咁样，我哋个嚟家商业模式就系新经商啦，大家就用新经商嘅三个字里边嗰啲嘅思想咧嚟到搞自己嘅商业嘅，咁所以个商业模式好紧要嘅呢样嘢，咁啊个水喉同埋商业模式嗰个关联性就喺呢度，如果我都系泵钱做一个打一个商业模式嘅话。同之前啱讲嘅新经商、温州模式、广东模商系一模一样，大家一唔妥就话政府补贴啦，吓衰到即系想劲啲嘅，你整啲提振方案啦， 系啊， 嗱呢个就系旧有嘅模式 ，OK， 如果你话唔系有啲新嘅嘢嘅话，即系话。阿迪，你个 magazine 要自生自灭，你唔掂，你唔好问其他大网攞资源，唔会帮你嘅，你都唔好问香港政府，唔会帮你，你要自生自灭。依、这个完全系两码子嘅事嚟嘅，依样嘢第二个样嘢就系话你自生自灭，政府就唔使泵水嘅，或者我唔需要系直接俾钱你，你死你就系冧啦，我俾钱你顶住，你想做大做强，我俾钱你做大做强，以后就唔会有。如果系李克强嘅话，因为李克强系几经济主义嘅一个人，即系资本主义嘅一个人嚟嘅，我觉得啊，OK， 咁我又谂啦，如果。在国退民进这个环境之下，又有利益集团这个环境之下，我们帮李克强想想他有些什么可以打到出来了，未来的十年 很复杂、 啊、很复杂的，但是我都想到的，我想到一件事就叫 BOT， BOT 就是这个的朱镕基年代的 Build Operate Transfer， BOT 就是你起了的，这件事是讲项目的，就是有条路要起，咁、我系政府，我批俾阿迪，你帮我起啦。喂，你阿迪话，你话喂，我起嚟做乜鬼啫？我起完之后点啊？跟住你 operate， 你去营运，我俾廿年你，条路系你嘅，你要收钱得冇问题，啲钱系你嘅。你营运咗廿年之后咧，你就 transfer，你就俾翻政府，总之你赚到二十年钱，条路你负责起，跟住二十年后你俾翻我。嗰阵时系朱镕基招商引资嘅一个最大嘅手段，即系话。BOT 啊，你条路冇人起嘛？嗰阵时十几廿年前，中国唔系话起路起路噶，唔同而家咁样噶。咁、你要揾啲外资走入嚟帮佢起嘅话咧，你又唔可以俾卖断俾佢。共产主义啊嘛，计划经济嚟噶嘛。你唔可以卖断俾佢，你又想困佢嚟嘅话咧，你咪俾廿年、俾廿五年嘅时间佢咯，你搞掂佢。咁呢个系叫即系我会理解嚟紧咧，就叫做板块传承啊，承传啊，板块嘅承传。承接同埋传递 ，OK？ 点解呢？嗱，有利益集团，有太子党，你一下打散去冇可能嘅。你同啲太子党讲冇啊，市场经济，总之你拿住嚿钱，你中意做乜你自己做乜吓、但你做咗出嚟嘅嘢咧，你唔好问我攞政策、啊，我冇政策俾你。咁一定唔得噶嘛？啲太子党话你冇政策，我做咩搞咁多嘢？系嘛？啲利益集团亦都系啦。你譬如你同啲火车，即系嗰啲铁路公司讲冇政策， 總之你覺得那條鐵路起得嘅，你就去起，輸贏歸你。咁個鐵路局會同你講咩？你黐線，我鐵路局、鐵路部嚟啊，大佬，我係政府部門嚟噶嘛。咁、你咪批出去做咯，你批出去俾私人企業做咯，係嘛？咁你係鐵路部，你會點講啊？哇！我將條鐵路批出去俾私人企業做，如果條鐵路好賺錢嘅，我咪蝕卓，係嘛？咁嗰條路蝕錢嘅，咁我都批唔到出去㗎啦。咁我又點會做呢？我哋要平衡呢幾方面啦，即係利益集團、太子黨、國有企業呢幾樣嘢，我唔可以消滅你嘅利益，但我唔可以，我如果要行一個相對比較自由嘅經濟，係小政府嘅經濟嘅話呢，我又唔可以唔放手。 係。 咁我應該點呢？我就諗咗，我啱啱講啦，就係一個 BOT 嘅概念，一個板塊成全嘅概念，就係咁樣講啦。譬如阿迪尼一個太子黨，你老豆係高官，嘩，坐住唔知咩政協委員主席個位嘅，咁你權傾朝野嘅，你老豆。咁當然你老豆權傾朝野，你都絕對唔少嘢啦，迪哥係咪先？係咪？你一個太子黨，我又要顧及你嘅利益，我是政府，我就要跟你讲啦。我而家有个新兴产业，网台吓，中国搞网台嘅新兴产业。阿迪，你做先，你做先。你呢、這个你做先嘅期间咧，我会有政策优惠俾你，我会有政策去帮你。但你做，譬如我倾好咗啦，你做十年，你做咗十年之后咧，你要将呢个网唔系将你个网台，系你要将网台呢个 industry 呢个行业咧，你要拎翻出嚟，你要拎翻出嚟。分俾市場，即係譬如你做咗一個全香港最大嘅網啦，人網，你做咗十年啦，你賺又好事又好啦，總之你拎翻出嚟，跟住啊下邊嗰啲嘅用一個資本主義嘅角度嚟睇咧，就好多民營嘅網台走咗出嚟啦，咁啊各自競爭啦，百花爭鳴啦 ，whatever 你點講啦，咁跟住你依個利益，你依個網台嘅利益，本來你獨大嘅。你咪會打散咗啊？係咪？咁你會開頭會問我啦，我點解要拎翻出嚟呢？我老豆有咁多嗰個背景，我覺得網台一做，我要做足一世。你點解要我十年後拎翻出嚟呢？我一定猛拎翻出嚟啦，我冇理由同你做開荒牛啊，係咪先？咁跟住我就會同你講啦，十年之後我再俾樣嘢你玩，再俾個新興產業你玩。十年之後唔知係咩啦，可能係微電影咁樣，十年之後話阿迪，你個網台拎返出嚟，個行業拎返出嚟，唔係公司，記住啊，我俾個微電影你去搞，微電影你再搞多十年，個利益你都繼續有，但係你個利益就唔喺同一個行業嗰度啦，就係你做一個行業拎返一個出嚟，我再俾第二個你再拎返出嚟，咁嘅話就個利益集團、太子黨同埋國有企業亦都有個餅仔分，而個餅仔你哋分完分淨之後，做大咗行業之後呢，又踢返出嚟嗰個競爭社會呢，出面亦都有肉食， 係 即係我估就可能會有機會會咁樣行啫，因為你一定要平衡兩邊，如果唔係呢就死㗎啦，你各退民進只係一個口號嚟㗎啫，國營企業你叫點退呀、大佬，我養有一間國營企業養緊十幾廿萬個員工，你叫退去邊啊？退去除咗跳落海之外，我真係冇地方去喎。 係啊， 係嘛？咁但係我又唔可以長期餵你同一樣嘢嘅喎。咁所以我覺得最大機會，即係或者會有機會，或者可以一個諗法就係咁樣諗啫嘛。就係咁樣解啫嘛。 但背後你始終都係牽涉一樣嘢，就係話OK 呢一刻。可能是咁样推法，或者嚟緊会咁样推法，我哋作为一个估计啦。但至少喺成个中国经济嗰个发展嘅层面上，係现有嘅问题係未解决过。 呢啲要慢慢解决嘅。 呢啲问题係你即係。 嗱呢样嘢係解决唔到中间一样嘢嘅。就係啱啱第一次讲嘅，就係嗰个嘅市场信息嘅。即係呢個係一個係咪一個 structure 呢，我覺得可以考慮一下，即係譬如新能源咁樣、你要風力發電，咁我哋整啲各型企業做個風力發電，因為開頭嘅時候冇人肯做㗎嘛，冇人敢搏呢個新產業㗎嘛、你係的，你係各型企業，我俾咗個風力發電你做先，做到咁上下啦，其他啲資本或者啲民營資本有興趣入去啦，咁我就叫你開啦，你開返出嚟，你唔好壟斷，開返出嚟啦，咁你衝入去啦、跟住你發覺成個餅已經做大咗啦，或者是已經是分餅仔分到冇肉食啦，咁我再俾個第二樣嘢啦，即係咁樣，呢個 structure 係 OK 嘅，即係我 so far 到而家諗， OK 嘅。第一另一個問題就係話咧，你啱啱講得啱嘅，中間個嗰、那個最核心嗰啲嘢咧，你係冇解決到，就係啱啱講嘅市場信息嘅問題。 嗯， 我一大扎嘅民營企業發覺，本來阿的你做開風力發電，你係國營嘅最大噶啦，而家你好似褪翻啲 market share 出嚟， 嗯， 我可以入去食， 嗯， 成扎人衝入去啦，咁我呢扎人衝入去嘅。我都係烏下烏下啫， 嗯， 係嘛？咁，我最後都係發覺，哇，做咯， 嗯， 砰砰聲咁樣生產出嚟，側邊個砰砰聲生產出嚟，有可能會loop 翻一個產能過剩嘅， 嗯。 咁但係當然，你話呢樣嘢係咪冇辦法解決咧？我覺得有辦法解決，即係當中國嗰個嘅商業模式或者係商業社會咧，係開始越嚟越 smart 或者開始越嚟越醒嘅時候咧，就唔會咁亂嚟嘅啦嘛，係咪先嚇？咁，所以嚟講，你話呢樣嘢係咪一個問題？會係一個問題，但係咪話一定要係用一隻有形之手去解決咧？我覺得未必係需要嘅， 嗯。 當啲民營企業開始輸下、贏下、錯下、啱下嘅時候咧，佢哋就會摸到嗰個市場信息出嚟咧，跟住就有個 market intelligence 啦， 嗯。 希望是这样， 嗯， 即是你比我是李一强，我会这样讲， okay。 因为如果不是的话呢，就刚才这样说，水喉他又说不开，商业模式他又要搞个新的， 是啊， 利益集团、国企、 嗯、 太子党，你又要安慰安抚的， 是 民营企业，你又不可以抹杀了他们的生存的价值和空间， 嗯， 那你几十样东西想，你哪会想到一样东西可以全部开心晒的， 但这个其实我觉得几怎么讲呢，去到个几复杂嘅问题，就係话 ,ok, 你从一个行业嘅角度去諗嘅，就係话要平衡所有嘅势力而将佢转到一个市场化嘅地步。但同时讲嘅就係你喺中国本身传统嗰个经济架构上面，你始终喺政府去作出嚟抌钱，第一个啦，即係个 G, 即係私家加 G 加 M 个概念啦，个 G 系占 GDP 嚟讲 ,G 占好大部分。第二样嘢就係个 X 同 M 个概念，即係个出口嘅啫 ,ok。你始终都系冇办法去令到一样嘢嘅就话打大个 C 出到嚟。 嗱呢样嘢李克强就话要打大个 C 啦。 系啦， 嗱你要俾时间佢嘅， 系嗱，当然要俾时间佢啦，因为其实由过咗2008金融海啸，2009-2010年开始，温家宝亦都有讲嘅，就话要推动内需，推动国内嘅消费 ，OK， 要改变嗰、那个我哋即系改变中国嗰个经济增长嘅模式 ，OK， 唔再太过依赖出口，所以已经落咗命令就系话，点解2010年后开始讲嘅就系话。廣東省嘅廠好多時唔可以再做轉口，再做即係轉口加工，而調翻轉就係去自己去發展一個品牌出到嚟去行嘅成件事。OK， 咁但係其實成個根本啊，即係我自己覺得啊，喺個根本概念上就話，你首先要改變咗國內本身嘅一大部分人嘅消費模式，你先至可以改變到從個行業個市場去睇咯， 你講得啱，但我會咁理解嘅，呢、這個唔係消費模式嘅改變，係一個消費心理上面嘅改變。 OK， 點解咁改咧？講咧，就是、胡溫嗰個擴大內需裏面咧，其實佢基本上得一個方向嘅啫， 嗯， 就我俾錢你啊啲。我俾錢你哋就會消費㗎喇。 但係嗱係啦，就係、是、呢個方向錯咗㗎嘛，因為我哋知道嘅係中國人個消費唔喺國內㗎嘛，我俾錢你。 係啦。 我全部 嗱呢樣嘢兩樣嘢啦，就你有國內有國內嘅啫，係咪先？ 我哋見到啊， 都有， 大部分都係國外。 但係呢樣嘢會引致成一樣嘢，就係個惰性噶嘛。 嗯， 嚇、啊，即係總之我冇飯食，阿公會俾飯我食，係咪？嚇、 嗯 啊，我冇 LV。阿公會俾個 LV 我、嗯、，OK 冇問題。咁呢樣嘢係一個嘅，即係其實嘅叫咩啊？嗰個 term 係咩啊？即係鵝肝效應啊！ 嗯、 我養飽你，養肥你，劏你個肝出嚟嘅啫，係、 嗯、 咪？個肝就係個 GDP 增長咯，7.58啊、九啊咁樣咯嚇、嗯。總之你冇錢，我俾錢你，你唔夠消費，我俾錢你去使啊的。咁而家要新嘅模式。即係經濟增長模式就係話都係擴內需， 嗯、 都係擴內需。但係個內需嗱，李克強咁講，佢唔會放鬆，佢唔會放水， 嗯、 即係話個內需個增長，我唔係我俾錢啊的你去消費，而係我俾一個商業模式、商業環境你去揾錢去消費，呢、 嗯、 樣嘢先至係最核心嘅問題。 嗯， 嗰、那個問，但當然呢個核心問題裏面會衍生問題就係話 好多。 啊，好多噶。喂，第一，喂，我唔知揾唔揾到噶，系嘛 ？Vaccine 就话有好多幕后金主养得起啫，系嘛？其他唔知噶嘛，系咪？吓咁，点解我要搏咧？我有咩 incentive 话俾我听？我要去自己揾钱咧？ 嗯。 我假設冇背景，冇政治背景，我唔係邊邊個高官，我唔係太子黨，太子黨就冇所謂啦，係咪？我輸依一行，我輸十億，跟住唔知邊度我又有翻幾廿億翻嚟㗎啦， 係咯， 係咪？如果我係一個民營企業嘅話，我冇背景，你亦都同我講，譬如新經商為例，你亦都同我講，你唔好去爭呢啲咁嘅背景。或者政治筹码嚟到发展你个商业，你以啲唔俾我做嘅话，喂，我点解要搞样嘢出嚟咧？ 系啦，第二样嘢啦，要讲啦就系话 ，OK， 搞样嘢出到嚟，但系我哋都知道嘅系固有嘅市场或者固有嘅公司、国有企业系基本上差唔多侵蚀晒成个市场噶嘛，民营企业系好难生存噶嘛，你要再去。喺一个新嘅模式，可以话新嘅环境之下去成长啦。但係民营企业嗰个资金嘅来源性係一个问号嚟㗎嘛。 係一个问号，係啦，呢个亦都係问题。所以咪佢咪要开返 A 股出嚟囉。 嗯。 即其实成件事，我讲呢件事其实好楞到所有依排嘅 topic 㗎。 嗯。 所以你咪去开返 A 股出嚟，即要重启返 IPO。 嗯。 即话俾啲民营企业听，话其实你可以搵到钱嘅。 係啦。 你可以抽到水嘅。 嗯。 如果你係真係正正经经作为一间企业嘅话，你係有机会会搵到水去发展嘅。 嗯。 我会铺咗条路俾你。但係一样嘢就係话，你唔好諗住搵啲錢出嚟呢去打關係，搵更大嚿錢，唔俾你咁樣做。嗱，好簡單嚟講，譬如電力市場咁樣，電力個人企業已經係壟斷咗好多年啦。假設有一日我話電力市場嗰啲電力企業已經係食飽晒啦，你而家放返市場出嚟，冲俾啲民營冲入去，你可能會好多民營冲入去電力市場裏面嘅。咁但係個問題就會第一樣嘢啦，啲民營公司冲入去電力市場裏面，你外於個技術問題，外於好多嘅電網嘅問題，佢可能都要拍返啲高官門㗎喎，攞返啲 tips 㗎喎，係咪呢樣嘢亦都係違背咗當初個意思㗎喎，即係新經商當初個意思㗎喎，唔依賴政府，但係到最後你要想入去門檻嘅話呢，你確實都要需要呢個政府嘅幫手㗎喎。咁即其實會要衍生好多問題㗎。咁但係長痛就不如短痛。呢樣嘢喺中國嚟講個商業模式，我覺得真係要搞。唔搞嘅話呢，你一咁樣 loop 落去嘅話呢，唔掂㗎。中國有幾條河可以俾你污染？ 冇乜啦，已經。 中國有幾多個天空可以俾你污染？冇乜幾多。 冇乜幾多啦。 如果你而家依個咁嘅模式，再係依種咁嘅，我掉錢俾你，你去發展，跟住你見到有錢，咁你係咁做，係咁做，掘地嘅掘地，啤膠嘅啤膠，你唔會理個市場嘅信息話俾你聽，你掘夠啦，你啤夠啦，你總之你係咁啤落去，因為阿公會係咁掉錢俾你啤，你虛耗咗好多資源。如果繼續係咁樣嘅話，有幾多資源可以虛耗呢？所以真係確實係一個嘅好以經濟主導或者自由或者競爭力主導嘅市場嘅話呢，你係自負盈虧嘅。你知道冇阿公會泵錢俾你嘅，你輸咗就係輸咗㗎喇。你會好醒醒目目睇住啲 market 市場上面嘅啲方向㗎嘛。啤到咁上下，你發覺個市場受唔起，你會停㗎嘛。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啲人唔識停㗎嘛。除咗執咗之外就唔停㗎嘛。咁所以你唯一就係咁嘅出路㗎啫。所以我諗呢個方向啱㗎。唔知李克強有冇聽㗎嘛。 但係 base on 我 佢聽都冇用，佢唔識廣東話。 唔緊要嘅，叫阿 我呢個節目要轉國語咯，好冇？ 叫阿習近平翻譯俾佢聽咯。 啊，希望 係咯，唔係我自己嘅睇法就係話 ，OK， 其實當年朱鎔基打出嚟打嗰件事，我覺得係成功嘅。 邊件事先？ 即係佢 BOT 你講嘅。 佢講到明嘅就係話 ，OK， 佢唔會再撐任何嘅國企，由得佢哋嘅身世有段時間去夾硬去打翻個經濟落嚟啊嘛，嗰陣時係。 讲就好容易，做第一步都好容易，做到第二步就唔容易㗎啦。即係我剛才讲，我讲得好容易㗎，係咪？咁你叫啲企业唔全部唔好同政府打关系，政府还政府，企业还企业，小政府大商业，好易讲㗎。但係你知道商业中间同政府千丝万缕，啱讲呢啲。 咪佢当年嗰个硬正度呢，事实上係真係令到啲嘢可以 咁跟住咪又係跪低， 跟住鄧武恩之後接手又跪低曬， 跟住咪又係跪低咗、啊，其實一樣嘅啫嘛，嗯、即真係你係大政府定小政府嘅啫，係咪先嚇？咁而家嚟講都仲係大政府主導㗎，你商業同政府完全係脱唔到勾嘅喎， 一定係， 係嘛？呢啲冇辦法，你真係你真係要時間咯。所以有個網友話：哇，要5至10年時間，真係俾少㗎啦。 哇， 十幾廿年先至可以改變咗呢個格局㗎。啊，你要小政府係好困難嘅，共產黨係小政府好困難嘅、 嗯， 因為點解呢？共產主義是可以千秋萬世呢，是要一個條件的、 嗯、 是一個條件的，是什麼呢？ 想不到， 就是很多共產黨員、 哦、OK， 要共產黨員去滲透你的思想的嘛， 是啊， 即、啊就是譬如我和阿迪你坐在這裡、啊、講緊共產黨的壞事的話，突然之間有個人走過來、 嗯， 同我哋講翻啲反話，勸服翻我哋嘅嗰個就共產黨員，嗯、所以共產黨嘅千秋萬世一定要有好大量嘅共產黨員係滲透於各階層， 嗯、 而呢啲共產黨員滲透喺各階層，本來係一個冇問題嘅嘢嚟嘅，但係呢啲共產黨員依家肚滿腸肥啊嘛，個個商業化咗啊嘛，咁所以你唔可以小政府咯， 嗯、 但係如果你行一個嘅好自由、好競爭化嘅自由社會嘅話咧。你是要小政府大商業嘛， 嗯， 所以這件事是那個的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本質上面的一個 contradiction 來的、 嗯、 一個矛盾來的、嗯、你這個矛盾不是沒有解決的方法的，但你真的要很長時間咯、這 個、你 極長時間咯， 這個所謂即係第二，即係呢次嘅經濟個嚟緊，真係要一次好大嘅經濟 討論 嘅改革啦。 係啊，咁所以你要留意就係話，如果李克強走出嚟，真係講咗一套好市場主義嘅一個嘅改革方案嘅話咧、嗯，你睇下佢往後嘅日子，佢個日子可能會好難過嘅。 嗯， 佢好多嘅利益集團咧會開佢刀嘅，啡到佢爆嘅。 嗯， 會啡到佢爆嘅，啡下啡下就變咗温家寶噶啦。 嗯， 温家寶開頭都係俾人啡噶。 嗯， 啡到最後咪唔識講嘢咯。 嗯， 即係講嘢好慢咯。系咪肥冧咗啦嘛？吓、咁所以即系呢啲嘢系完完全全，我哋唔系讲政治吓、啊，我哋唔系讲股市。 嗯、 第一样嘢系确实系会影响到个股市嘅。 系啊，吓、 啊、国退民进系好困难嘅一件事， 嗯、 但系国退民进系必然要做嘅事嚟嘅。 嗯、 但系边个有咁嘅吉屎去做嘅啫？ 嗯，啊好啊，时间差唔多啦。 OK， 咁啊，下个礼拜见啦。 Okay, 拜拜。 球季完咗，大家咪好鬼闷呢，无论你系反慢、反离、反车、反亚、反巴，甚至乎系反皇马，七日大家出去反政府啦！